说什么，也许感伤你的眼睛永远好自然，善意是做理所当然，原谅便鼓励你再般。你假的好比真如戏，还是看戏的太入迷，在爱情像孩子背了灯光。你是在演哪一出？反正真心主角就颁给你，你现在演哪一出？有完没完？你的好戏大师欺负了你，最佳男主角颁给你。 在爱心酸，青春早已 散场。